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来自老狼演唱的《我要你》。我知道其实每一首歌在你的音乐播放器当中，你都会很自然的把它能调出来自己听。同时呢，一档电台点歌节目对于你的魅力，对于你的吸引度可能都不如曾经了。但如果说我愿意把它当成是在你的世界当中还很复古还很有过去感的一件事情的话，可能你每一次的参与都好像是为自己减龄了，因为你又做了一件十年前自己在做的事情。如果说每一个音乐播放器当中都可以播出你喜欢的歌，但不是每一个音乐播放器当中都会有一个声音来把你的祝福传达的话，那这里就还是那么的唯一。而且呢，我已经陪伴了你在点歌节目当中真的十多年了。轮滑风影朋友说，只有在红灯的时候我才有时间点歌，所以今天晚上很想点播一首《当你老了》，送给我老婆，悄悄的，让我们的浪漫一直持续下去。从来没有这么期待过红灯。我老婆叫崔培培，崔培培，这是你老公为你送上的《当你老了》。一个女人其实一点都不怕老，当她有爱、有陪伴，心里很美的时候，她是不怕老的。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取暖，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 珍惜。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 说没有人能够阻挡自己的衰老，没有人敢说自己一辈子都不会老去。无论你的容颜多么年轻，可是年龄就是那么客观存在的。每个人都会老，但不是每个人在老了以后都有那么多富足的回忆可以去想。所以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多去做点什么吧。回忆越多，我们老了在摇椅上也许能聊能想的也会越多。 秋了，漫长的时光让颜色变暖，却逃不出浩瀚的天空。你的嘴角是同样的青色，你的眼睛是同样的清澈，记忆被慢动作一一浏览，谁和我一样记得最初的满腔的热。因爱闪光，不去怀疑什么，算什么？我的生活最后得到什么？我唱着唱着，青春如歌，这样或那样爱着，背对星空。不想再许愿，为这披风，我有我的飞行。我想以真实的我来骄傲，哪怕我只能划过梦中你那片天空。算什么？我的

却换了人眼。我哭到哽咽，心再痛就当破茧，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不是结尾。分手应该体面，谁都再见不负遇见。 分手的姿态在今年因为一部电影又被大家所提及，体面，这是多少人希望能够做到的。好吧，如果曾经我们没有做到，也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发生的话，自己无论在哪一种感情里都继续善良。如果真的不小心到了一个没有办法继续的程度，也真的要体面的说再见。好吧，下半时段继续爱的更久点，如果需要帮忙的话，请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你的点歌单我都看到了，一会儿满足你。 你知不知道何时可收，这不能把握，就别再寂寞的二人游。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熟悉的声音，你的 FM 九七四。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周末夜现场。

电影《中国女排》拍摄座谈会日前召开，宣布影片由陈可辛执导，今年下半年开机，2019年10月作为国庆献礼片上映。据了解，《中国女排》主要反映中国女排的奋斗历程和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感人故事，也是一部见证新中国体育改革40年的作品。电影《24小时末路重生》本月26号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个职业杀手在一次任务当中失败身亡，之后被雇主复活24小时，并获得一个赎罪机会的故事。许晴在片中的角色是国际刑警林，飒爽英姿的造型也是对她以往角色的一种颠覆。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9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欢迎光临1月25号周四晚上下半时段的《爱得更9点》这样一档电台的点歌节目。下半时段第一首歌，我们要送出的是 CALL 困难就找 OK 这位听友点播的，这是来自郭顶的《水星记》，他要送给那个像太阳一样，让我既无法靠近，又无法逃离的人。 让眉宇你眼睛，银河有迹可循。我时间的缝隙，它依然真实地吸引我轨迹。这瞬间的光景，最亲密的距离，沿着你皮肤纹理走过去，这手臂做个梦。做个梦给你，等到看你银色满际，等到分不清季节更替，才肯说着你。还要多远才能进入眼睛，却无法靠近的那 近，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要怎么担心，要多么幸运才敢让你发觉你并不孤寂，但我还可以再跟你飞行，很有失去，至少可以陪着你。 希望你形容像太阳一样那样的朋友正在听，他一定是给了你很多温暖，所以你才会觉得他像太阳有光，你愿意做向日葵。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是来自 SHE 的明天的自己。点播人是海洋馆三层，他说我是2018年第一次点歌，作为一名动画影像的研究生，正在艰难地做着期末的片子，一度很难进行下去，但自己选的路跪着要走完。点播这首歌吧，希望和我一样，所有遇到困难的朋友都能听完之后大踏步向前跑。 放在哪里要换心情，最好换个环境， 你抱着回忆流泪又 希望明天的自己能对曾经的所有的过往都不留遗憾的话，那你就要今天多多的努力了。这首歌呢，希望也给很多朋友都有充电的效果，一下子又元气满满了。我就是发光的小太阳，这位听友说，这一周的北京虽然很冷，但是天儿出奇的好。记得去年的今天，韩立送给过我一首孙燕姿的逆光。转眼又是一年了，我又成长了一岁。今年生日，我希望送我一首甜甜的歌，可我还想把逆光送给你。 也许爱静静在风里打转，离开释怀很短暂又重来，有时候自问自答，我不要困难把我们击散，我责备自己那么不勇敢，遗憾没有到达，拥抱过还是害怕，用力推开你我依然留下，有一束光那瞬间是什么痛的刺眼，你的视线是谅解，为什么舍不得熄灭， 是你的第二道逆光。如果你的生日每一年在这一天都可以得到孙燕姿的逆光的祝福，我觉得也是很唯美的。